好，跟住到又到我不打电影时间啦。咁今日就同大家一齐讲啦，讲咗未来的未来啦。头先都讲过，就系今个礼拜啊，我觉得即系摆第一系睇呢套。咁第二套咧，先有套，其实我自己本身忽略咗嘅。咁咧，亦都香港嚟计咧，都唔算系大型发行。咁啊，望落去咧就冇乜人识。咁啊，只有咧阿杨紫琼就叫识。咁但系又唔系做呢个女主角噶。咁啊，望落去就亞洲人啦，應該話美籍嘅亞裔人全部擔演嘅，咁但係事實係一套荷里活電影，咁啊叫做咧《我的超豪男友》，咁就其貌不揚，咁但係頭先數榜咧，大家都知啦，咁佢竟然咧係開畫票房冠軍，咁啊估佢唔到之餘咧，亦都係叫第一。套咧，原來睇翻維基咧，佢就話原來係事隔即係幾多年咧嘅電影咧，係會有呢個叫做荷里活嘅電影係全亞裔人做嘅，得唔得？咁啊都事隔好多年嘅第一套，咁而咧估唔到就喺北美票房咧，竟然就話暴捷兼咧，佢個比率咧就話。有成38% 嘅票房咧，係來自亞裔嘅人入場睇，咁、那個比率咧仲高過啱啱上年我話拍得幾好睇成龍嗰套《英倫對決》啊，咁《英倫對決》都係好收噶喺北美啊，咁但係呢套咧仲直頭蓋過，咁就不得了啦，咁而可能因為即係美國票房報捷之餘咧，喺美國嘅幾大嘅影評網站啦，包括爛番茄啦，咁咧入邊係竟然高達92% 新鮮度，咁啊平均得分咧有7.7分咁高嘅，咁而呢個 Metacritic 咧又獲得74分，咁啊 Cinema Score 咧竟然落到去咧個評價係 A 級嘅，咁啊變咗就普遍都好評，咁而北美亦都係比想象中好收，咁啊變咗可能。因為咁樣，你知香港都係睇香港人都係睇名牌啦，睇票房數字啦，咁就話突然之間啊追捧咁啊，變咗即係估佢唔到啊！咁呢套坦白講喺香港，我今日禮拜六我都想揾嚟睇，咁因為我本身要開工咧，夜晚又好夜收工，咁咧我睇到嘅就都冇曬午夜場，咁啊午夜場都冇擺呢套上去嘅，咁啊變咗我真係睇唔到，冇辦法。咁但係起碼呢個現象咧都值得提一提大家，咁啊入去睇下啦。我初步望落去個故仔咧就似係好似。即係好似灰姑娘咁樣咯，即係個正常女仔就有個男仔追佢，唔係應該都溝到啦。咁但係先發覺原來個男仔係新加坡嘅首富家庭嘅即係公子啊，你當咁樣咯。咁會有啲咁樣，即係整體個內容咪似係。格雷的50度色戒，不過冇咗色戒嗰 part 咯，得唔得？咁我懷疑就係因為咁取悦到，一來就取悦到即係啲女性啦，咁啊即係平凡人又會有個富豪追佢咁啦，咁二來亦都我覺得又似係政治正確啦嚇，咁啊加兼上就好似黑炮咁啦，咁啊美國其實亞裔人士都唔少嘅，咁啊會即係得到呢個族群嘅支持咁樣嚇，咁啊補翻頭先咧就話原來。事隔咧1993年啊，嘅喜福會之後咧，係事隔咗咁耐啊，即係足足有25年啊，先係有套全亞裔美國人做主角嘅電影，而喺荷里活係收得嘅，得唔得？咁呢個報報咯，咁我未睇，唔敢評論，咁就大家都可以入場啦，係冇？咁反而呢個禮拜咧，除咗未來的未來咧，反而有套亦都係咧超小型化學。冇乜戲院上，咁但係其實佢就喺美國北美咧，就開畫上映日咧，就同呢個《我的超豪男友》咧同期嘅，咁就喺美國就8月15日上映嘅，得唔得？咁香港就叫遲咗都叫做唔係同步都做叫接近一個禮拜啦，咁起碼網上都未有得睇住啊。咁嘅一套好容易被遺忘嘅，佢英文名就叫 Miles 22。得唔得？咁啊，中文名亦做絕地22里。 咁就其實就譯錯嘅香港就，因為佢就個絕所謂嘅絕地其實喺法國嘅啫。咁開頭就以為佢好似咧，即係黑影十五小時咁樣，即係某一個距離就哇俾人哋啊孤軍作戰咁之類。咁佢又唔係嘅，佢喺個城市法國城市入邊度打嘅啫。咁所謂嘅絕地咧，就其實就唔係哇。咁反而咧中文譯名就大陸就不嬲直譯㗎啦。咁啊直譯就叫廿二英里嘅啫，得咁啊垃圾譯名。咁反而台灣同新加坡譯得好嘅，佢叫權力逃脫啊，權就一拳個拳啦，一拳超人個拳啦咁樣。咁有少少，起碼都有冇譯錯啦，起碼嚇。咁入邊呢套戲都係好講，佢又唔係算逃脫嘅，佢就其實就係一個運送個你講一個好緊要嘅人，就去到某一個軍事嘅飛機。就俾佢搭飛機咁解，咁而呢廿二英里咧，就喺個城市同埋個機場之間嘅距離咁樣，咁你當係咁啊？咁但係如果你話攤出嚟講咧，原來呢套咧可以當係麥克華堡嘅職業特工隊，因為佢入邊亦都有一個鬼影若張嘅呢個 MI4 嘅元素嘅，咁就係話係美國總統親自批核，就呢隊人咧係需要咧放棄咗美國國籍，亦都係美國政府唔會理佢，咁喺外地做一啲為國家做嘅任務，咁如果死咗咧就死啦。咁佢亦都死咗，唔會得到任何榮譽嘅。咁但係就做嘅嘢就對呢個反恐工作好緊要咁樣。咁會有咁嘅元素，亦都佢入邊稱呼佢呢個叫鬼影若張。咁亦都係有一 team 人。咁入邊亦都係唔係淨係得麥克華堡一個嘅，好強調打 team 嘅。咁有一個都幾勁嘅胡鬚佬。咁另外有兩個女人，一個女人咧其實就喺呢個狂野時速入邊都見過啦。咁其實就真正嘅女仔嘅。MMA 格鬥嘅冠軍嚟嘅，得唔得？咁啊，唔記得個英文譯名啦。咁啊，都大隻嘅。咁另外仲有個女仔，咁我講佢喺依度入邊又講係一個媽媽啦。咁但係就離婚嘅。咁啊，但係就掛住個自己個女咁樣，跟住同個老公又鬧得唔好嘅。咁但係佢就係做呢、這個你當係特務啦。咁而描述佢都會抽得，亦都即係啲槍法好準咁樣，跟住又會整炸彈啊。一個好 tough 嘅女仔，又近距離都打得下。兩嘴嘅咁樣，咁而你當係麥克華堡嘅職業特工隊咧，佢就唔似職業特工隊風格，反而就入邊打得好實嘅，啲槍戰亦都係打得好寫實嘅拍法嚇，就唔會話好又會有啲新特技啊，又或者會有好科幻嘅動作啊等等咁樣，咁都係即係好務實地一槍一劍類似，咁亦都唔算係超級系嘅，唔算係好英雄浪漫化嘅拍法嘅 ，OK。咁但係似職業特工隊，因為佢都係無時無刻好強調佢同呢個 operator， 即係意思咧喺另外笪地方其實係有個鬼。鬼影若張嘅 center 入邊係有電腦專家啦，亦都有一個嘅你當係 agent 咁樣啦，咁啊會透過個無線電咧枕住同佢通訊，亦都係咧枕住 back up 住佢哋，包括就俾啲 information 佢啦，包括佢可以咧個電腦 crack 入曬所有嘅，佢已經其實喺法國㗎，得唔得？可以 crack 入曬嗰啲交通燈啊，控制埋啲交通燈，亦都 crack 入曬所有街道上面嘅視像鏡頭，亦都係咧有埋呢個飛機。支援咁啊，甚至乎有個 shot 咧，就佢個飛機可以咧開槍打爆攔住佢架車嘅等等，咁即係好強調有一個叫做特工式嘅後勤 back up 咁樣，咁所以都個感覺都好鬼似職業特工隊，咁但係就係寫實版嚇，咁但係最大驚喜咧入邊原來有第二男主角嘅，就係佢要運送嗰個人啦，咁嗰人係咩嚟咧？其實就睇一睇個樣啊，好面善。我出翻嚟先查資料先醒起，其實就係呢個叫做當年有套印尼嘅動作片啊，唔知我嗰時未開 Sci-Fi 全媒體未贊過，就係叫做呢個突擊死亡塔入面個男主角啦，咁亦都係呢好似。Tommy 爭咁樣就玩嗰啲叫做係咪叫纖羅拳法啦，即係都會有批爭嘅，都會有失撞嘅，咁但係又玩多關節技，咁本身個人又好大隻嘅，咁其實佢係飾演一個咧叫做反間諜啦， 當在法國入面的、美國 FBI 的線人，他一直都是給料美國總、美國政府的，而每次的料都見，但是今次涉及到就說在法國呢俄羅斯那邊呢又不知道遺失了一些那些叫烏衛彈，即是你當是用一些原料這樣做，咁總之咧，我話好嚴重嘅，即係如果揾唔翻啲蛋咧，隨時一封信咧就已經可以即係嗰啲核感染咧就會即係可以毀滅一個城市咁樣，即係講到好曬好介事嘅。咁但係嗰啲唔係重點，重點就嗰依個反間諜咧，佢就得佢知道嗰啲烏衛彈嘅位置，咁而寫咗落個 hard disk 度，咁而個 hard disk 咧就發覺係一啲好強嘅電子保安，咁啊連啲專家都話要需要啲時間先可以開到，咁但係佢就話咧呢個 hard disk 又有8小時嘅時間，如果八小時之前如果都 crack 唔入去咧，除非個呢個第二男主角講出嚟個密碼開到入邊嘅資料，如果唔係咧就查唔到嗰啲核彈核廢料係嘅下落啦咁樣，咁而個男主角一開波，第二男主角一開波就揸架車咧衝咗入去呢個美國領事館，咁當然啊俾人扛揾啲槍扛住啦，咁但係之後就攞咗個黑啲入去咯，咁就證明咗佢就係呢、這個叫反間諜，咁而佢就話咧要有架專飛機，即係送去美國，亦都俾個身份佢，咁。能夠俾到即係送去美國咧，佢就會講個密碼，咁於是先展開咗呢、這個就所謂22里嘅一個運送呢、這個佢叫行李啦，即係運送 package， 咁即係運送呢個第二男主角嘅任務。咁但係之前咧話講嘅跨到就俄羅斯咧就已經派咗人直頭滲入咗去個美國領事館入邊。咁因為咧有一幕就話講佢就佢要幫佢驗身啊，又幫佢 check 下身上面有冇啲傳染病之類，然後就即係我嚟做交換條件，等佢運去美國嘛。咁啊，連個醫生都係原來俄羅斯啲人嚟嘅。咁喺有一場咧就話直頭入咗喺個美國領事館入邊嗰個驗身室入邊咧，嗰兩個醫生咧就想殺咗呢個第二男主角。咁但係個第二男主角揾得呢、這個嚇。即係呢個人做啦，咁啊知道啊幾咁勁噶啦，咁啊即係係嗰個突擊死亡塔嗰個男主角啊，咁於是又佢好抽得嘅原來，咁啊正式就應該喺咩啊伊科烏艾斯香港譯法啊。咁跟住就好抽得一個扣住手扣都打贏兩個，即係後尾個醫生原來僱傭兵嚟嘅。咁啊俄羅斯嗰邊啦，咁都本身都好抽得下嘅。話講點樣鎖住都用隻腳都可以，又鎖住人哋啊，踢開人哋啊，跟住後屘拆咗，最後擁跌咗張牀啊，拆咗個鎖，跟住又拿啲嘢打來打去，最後打得好實，又打得好燦爛嘅情況底下，咁啊救到自己，咁啊殺咗嗰兩個派佢嚟殺佢嘅俄羅斯，你當特工。咁但係嗰邊商咧，俄羅斯咧都官方派咗單位入嚟，就同美國領事館交涉。咁當中又出咗一個即係俄羅斯嘅，我唔知係都係情報人員 KGB 嗰邊咁啊透啦。咁啊同麥克華堡有個叫對話嘅，咁但係就兩個都係大家唔妥大家咁樣之類。咁於是就展開咗呢個俄羅斯即係 KGB 呢個人就率領好誇張啊，話嗰個22英里嘅路入邊咧就話講佢挖。布滿曬槍手，又有一扎電單車嘅殺手，咁啊跟住就話又有人裝炸彈，又有迫擊炮，又有手榴彈咁樣。咁啊講起成個運送過程就點樣成功運送佢去呢個軍事機場嘅一套戲。咁而入邊就好多街頭槍戰，亦都有一場打打下又炸咗架車啊，跟住就會咧逐個死嘅。咁佢都算係一套會死嘅職業特工隊咯。咁阿麥克華堡添人就開頭五個嘅，咁一路死一路死啊，死剩幾個，咁最後死剩個女人，咁、那個女人啊後屘都爭啲死啦，不過佢又決定唔理個人質， 即係你當嗰個運送工人係人質啊，咁啊決定去救個女人，咁最後個女人都爭啲死，但係救得到，咁啊然後就中段就因為已經冇曬人啦，死曬啦，又而流失咗喺間。嗰啲貧民區度嘅，咁又加咗一場咧，都幾長時間嘅，叫室內 CQB 啊，就點樣喺嗰啲貧民區入面啊搜索啊，哇好多人啊，成百幾二百人入去圍剿佢，咁佢點樣靠幾個人幾支槍啊搞掂曬咁之類，咁打得你問我咧，佢雖然唔係超級系，咁但係個效果其實好超級嘅，得唔得？咁但係事實就拍法打得好實咧，加上啲槍戰咧，哇啲子彈啊嗰啲音效做得好好，咁就即係個感覺又真係好寫實，亦都。都是打得好睇，好精彩嘅。咁而當中，因為唔夠人，最後俾埋支槍個人質，仲開埋佢個手扣。咁揾得佢做，咁當然又一場槍戰啦，又有啲打咁之後，咁最後咧成功送到佢個機，即係嗰個飛機場，咁啊送咗上機，先發覺原來套戲扭上扭嘅。咁呢度都穿埋啦，會劇透啦。咁原來咧第二男主角咧，其實佢唔係反間諜，佢其實係反間諜。咁即係意思咧，佢表面係俄羅，即係佢應該話當印尼裔咯。即是表面做FBI 條針，但是實情就原來是特登條針，咁就係原來係佢實情係效力俄羅斯，搞咁多嘢，原來無非係想等佢哋開咗個 hard disk 咧，就原來入面有木馬程式，從而就揾到鬼影總部。咁原來上到飛機咧，那個男人係會發難，殺埋救即係同佢一齊搭飛機嗰個女人，即係意思麥克華堡死剩嗰個隊友，從而仲揸埋架飛機走嘅。咁而點解搞咁多嘢咧？這個就涉及到套戲嘅一開頭啦。咁其實套戲一開頭咧，唔係呢個任務嘅，係講阿麥克華堡第一次，即係唔係第一次嘅，即係麥克華堡都帶住一 team 人咧，其實就係、是。打一間一屋嘅間屋喺法國嘅，咁原來間屋後尾先知原來就係俄羅斯嘅安全屋。咁喺嗰幕咧都幾詳細嘅，十分鐘就講點樣有敵潛入，跟住點樣制敵之餘，又有好多又有哇有飛機監控住啊，跟住又有熱能探測器啊，又有 sniper 咁之類。咁嗰幕就話講佢最後成功攞到安全屋入面好多 hard disk 啦，又殺曬入面啲人啦，兼原來個安全入面啊載住咗有個俄羅斯裔嘅青少年。你當十五六歲啫，咁但係最後麥克華堡啊親手開槍打死咗佢。咁原來咧搞咁多嘢，原來先知咧點解要一個俄羅斯嘅報復啦？那個第二男主角原來係效力俄羅斯，咁搞咁多嘢，原來點解要殺呢個鬼影約章嗰個 office 咧？原來嗰個十五六歲嘅俄羅斯僆仔咧就唔係普通僆仔，原來佢老母咧就係俄羅斯嘅你當 KGB。呢個阿頭嚟嘅得唔得？咁原來搞咁多嘢咧，就為咗報復嘅。咁而從而扭條伏線咧，下集其實佢哋就會對付麥克華堡嘅。咁而第二男主角亦都成功殺完人，就搭翻架飛機去咗俄羅斯。咁就即係第二男主角係仍然係。即係冇事逍遙法外嘅，咁從而咧麥克華堡下集就係似乎係鋪麥克華堡同呢個突擊死亡塔嘅男主角嘅對決咁樣嚇，咁啊睇個細都幾有野心呢套戲，咁但係你問我咧有冇機會開第二集都好睇今集嘅票房啦，咁我見好似北美開畫票房都唔係話特別勁嚇，咁始終套戲都叫做唔係話。大製作亦都相信筆值都唔高，咁但你問我拍出嚟個槍戰感覺係好實，咁如果計即係槍戰嘅燦爛咧，呢套就真係都入到頭三啦，我覺得今年啊，暫時計啊，咁而入邊個麥克華堡都幾有型、幾有格嘅，同埋加上佢講佢咧個麥克華堡係冇親戚、冇朋友。咁兼咧為咗做任務有啲躁狂嘅，咁亦都係講佢咧平時講嘢咧好快嘅，咁而成套戲個剪接手法咧，亦都係啲文戲咧會跳得好快，亦都係涉及到譬如好多由麥克華堡講完嘢到跟住就到個op 機嗰個人講嘢，跟住入面嗰啲操作員講嘢，哇剪得好快，跳得好緊要，咁而呢一種咁樣嘅快剪手法，我覺得整到成個氛圍都好緊張，咁加上佢其實就叫冇乜冷場嘅。 搞掂咗一開始嗰單嘢，然後就已經講去呢個任務，跟住佢哋就要運嗰廿二里，廿二里入面又不停有人死，不停有人開槍殺，跟住打到去納斯，又打到去麵包鋪，又打到去個貧民區，跟住又有飛車追逐。咁你話睇呢啲動作槍戰啊，真係冇一定，官能刺激夠。咁而入面個麥克華寶飾演嗰個嘅性格嗰個角色，亦都幾係即係另一個麥克華寶。即係亦都好鮮明嘅，咁我覺得整體即係叫人物塑造就成功，加上又加咗好多突擊死亡塔嘅拳腳交啦，咁亦都係可以鋪到即係呢個人原來係下集嘅咁緊要嘅對決，咁我覺得幾令人期待，咁亦都我覺得希望佢可以拍到下集啦嚇，係一套幾有野心嘅動作槍戰電影，咁啊中意睇打打殺殺咧，呢套啊真係冇得定啦，值得入場啊得唔得？好，講完一套啊，即係叫荷里活嘅打殺殺啦，補一套就港產片或者叫合拍片嘅打殺殺啦。咁今個禮拜其實就有呢、這個都係天馬電影啊，即係嚇正即係黃百鳴哥嘅 L 風暴啊，就繼呢個二 set 風暴之後，上集就 S 風暴係講呢個賭波，咁啊二 set 風暴啊講正常即係好似貪污啦，咁今集 L 風暴嘅 L 咧又應該係食呢個窿啊，就係似呢個洗黑錢。吓咁啊，非法借贷咁，但系亦都咧引申就话原来咧喺廉署入边有个叫 L 部门嘅，咁原来你当系廉署入边嘅内务部，即系等于警察入边嘅内务部，咁其实就警察查警察噶嘛，咁呢个就系廉政入边嘅 L 部门，就廉政人员查翻廉政人员有冇贪污，咁而带队嗰个就系郑嘉颖啦，咁而点解咁讲咧？因为套戏咧一开始咧古天乐就被屈有千二万。嘅不明錢入咗佢 account， 咁從而亦都係咧令到古天樂一身蟻啦。咁原來就係話係嗰啲個呢、這個叫洗黑錢集團嘅人咧，就嫁禍啊古天樂嘅咁啊。咁而喺呢個叫 S 風暴入邊已經應該二 set 風暴已經有嘅張智霖啊，其實飾演警察咯。咁啊二 set 風暴係有啲講廉署同警察嘅少少有啲對決嘅，咁但係最後梗係大團圓啊，警廉合作啦。咁而張智霖呢個角色就係飾演翻個警察。咁喺今集咧，亦都系当阿古天乐咧叫做已经走投无路，亦都系咧要俾人拉咗去坐监嗰时咧，调翻出去系咪坐监咪即系坐咗俾人哋通缉嗰时咧，咁就系由个张智霖去拉佢先，咁啊拉咗佢入去警局，咁反而佢又觉得因为黑白两道都要揾阿古天乐。咁而又張智霖覺得運咗古天樂入去警局入面先係最安全咁樣，咁然後就鄭嘉穎嗰邊啊涉嫌不赦咁查，又一開頭係好憎啊古天樂，就覺得佢真係有貪污咁樣，咁但後期啊，即係當然啊解開真相啦，咁啊跟住然後就大家合作咁樣就喺個賭船度打咗一場，又喺個街度又打咗一場咁之類嘅，咁啊等等啦，咁啊你睇個 trailer 咧入邊亦都有鄧麗欣嘅，咁啊其實鄧麗欣咧就你問我就真係唔係好重戲嘅啫，不過就即係加埋佢點解啫，咁鄧麗欣啊飾演咩角色咧？就係、是、話原來就係、是上去廉署告密古天樂。貪污嗰個女仔，咁然後查佢身世身份，就知道原來佢只不過一個普通啤酒，都唔知啤酒嗰啲叫咩私影妹，兼又做夜店啊，做啤酒女郎咁之類啦，即係都係一個好貪錢，亦都係揾錢嘅女仔。咁佢點解要去指證古天樂？就原來佢係爭咗阿麥包好多錢，咁阿麥包你當係黑社會啦，古惑啲古惑仔咧應該話都未必係黑社會嘅，咁佢就係隸屬嗰、那個又唔係隸屬嘅，即係嗰、那個賭洗黑錢集團有隻賭船，咁啊揾咗佢喺個賭船上面做黑社會啊，維持秩序咁之類啦，咁啊即係小混混咁嘅角色，咁就因為佢爭咗呢個麥包好多錢，咁於是啊逼阿鄧麗欣就做證，即係指證啊古天樂咁樣，咁但係就後屘鄧麗欣啊棄暗投明咁樣，有啲幾即係好左交嘅嘢啦，咁啊類似啦，點知咁啊即係整體個劇本你問我就好 straightforward， 亦都係就都幾白痴嘅，其實你問我嚇、啊，即係又係古 啲港產片慣一貫，咁肯定就唔係一個嚴謹嘅警匪劇本。咁但係咧睇呢套戲啊，粒粒星啊，包括就反派係邊個咧？先係有呢個智叔，咁啊，但係智叔之後又俾個新嘅黨派懟冧咗嘅。咁啊，智叔條僆已經有啊，有啊，即係阿謝安琪個老公啊，邊個啊？張繼聰。咁另外懟冧佢嗰個就係譚耀文，咁另外佢隔離就有個 partner 就係真係財務公司做經理，亦都係掌握咗呢個洗黑錢嗰個 program 嘅。咁其實係國內演員又叫做哇冇名嘅喎，呢度少有喎。係啊，特別介紹啊！如果你睇 poster 有見到個名，咁就唔知叫咩名。系啦，喺度維基反而查唔到啊，咁我冇辦法。咁而佢嗰、那個，然後最後先發覺係大反派嚟嘅，得唔得？咁類似啊，特別介紹啊，叫柏天南啊，得唔得？咁啊，應該國內演員都幾靚仔嘅。咁但係佢依套戲入邊講佢咧，因為佢自小原來患咗有性格障礙，咁咧佢又話個醫生咧睇佢嗰個心理醫生咧。就原來就係酸圈，咁啊就話佢自小因為性格障礙咧，就話亦都係人格係有問題有障礙，調翻轉就話自小因為孤兒嘅，咁、那個孤兒院咧就揾咗個酸圈睇佢咧，就話自小咧教佢點樣格鬥，就等佢宣泄咗佢嗰個暴力意識咁樣。我即係咁樣嘅劇本都寫得出啦，咁我覺得呢啲即係好即係當觀眾白痴啊。咁所以呢個表面好斯文嘅銀行主管，亦都本身。是做电脑整 program 嘅，原来实际好抽得嘅，咁所以咧都描述呢个柏天南就同几次嘅杀证人事件入边就出现，就戴住咗个眼罩，系咪戴住嗰个口罩？咁其实佢嚟嘅，咁兼最后就谭耀文都想怼冧佢，咁佢啊有场喺个厕所入边又话一个人可以怼冧几个人就逃出嚟咁之类，咁啊变咗加啲咁嘅动作元素咯。咁你问我整体就？你叫阿古天樂打就難啲㗎啦，但係佢啲追追逐逐啊、槍戰啊嗰啲拍得佢又型咯。咁啊加咗有張智霖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啊洗黑錢嘅關鍵人物就有個海關受貪污嘅督察，咁其實嗰個就係拉平哥謝天華啦。戲又唔多，但係都有幾場追逐戲做咗出嚟嘅咁樣。咁加上啊譚耀文就係個大佬啦，最後又會有場喺個馬路度開槍戰咁之類咯。咁兼加上咧，阿古天樂條僆咧就已經係有 Baby John 啦，咁亦都有啊之前以往二 set 風暴 S 風暴都有嘅陳廷欣啦、張松之啦等等，咁又有特別就係阿廉署即係意思阿 L 風暴嘅上司，其實係關禮傑啊，雖然出就出啦，咁但係都幾正嘅。咁至於古惑仔手下咧，其實仲有吳兆軒，同埋亦都有胡子彤啊，得唔得？咁啊，即係都叫做望落去咧粒粒星。咁啊，仲有周志軍、周文正、陸俊光等等。咁啊，即係都係望落去係有一個港產片嘅班底嘅。咁但係呢套戲啊，拍片元素咧都幾重嘅，包括就有女主角啦，夏嫣啦，就飾演係我都唔記得邊個，其中一個調查主任啊，咁跟住仲有就入面又有啲舐大陸元素嘅，又話講佢原來咧國內都盯住咗呢個洗黑錢集團好耐啦，咁佢所謂嘅洗黑錢咧，亦都暗示就由高官國內貪污高官咧，將啲錢就運過嚟香港洗黑錢，咁而涉及到好高層嘅，咁啊跟住就有一場就都 ending 啦，嗰邊搞掂咗。嗰、那個柏天南之後咧，又夾硬加長，就話係國內嘅公安就狩獵，即係捉嗰個最後嗰個幕後洗黑錢，即係俾錢啊譚耀文洗嗰個人，那個幕後主腦咁樣，又加長好膠嘅戲，又攔住咗架車，跟住後屘又拖走佢咁樣咯，咁總之白白痴痴咁樣嘅。咁但係你問我，又係描述啲中國嘅反貪污賄賂總局，從不手軟啊，合力打擊貪污咁樣嚇，咁啊。即係問我文化意識上都 大家都唔會睇㗎啦。咁你問我係咪好睇就睇升我都話可以囉。你問我拍得啲槍戰場面拍得好差又唔算嘅。咁劇本咁粗糙啊，不嬲都係咁啦。你二色風暴 S 風暴都唔見得精彩㗎劇本。咁而拍嘅導演就林德陸啊。咁林德陸兄呢其實就近年就淨係拍呢個二色風暴 S 風暴嘅啫。咁但之前就係拍咗好多呢廉政行動嘅電影嘅，咁兼咧其實佢以前真係入過廉署，佢係入咗廉署嘅社區關係組，就執到咗一紮就廉政先鋒啊、廉政先鋒二啊等等咁樣嘅應該電視電影啦。咁同期原來咧林德陸之前其實都係 TVB 嘅，咁亦都係跳出嚟做電影咧，開咗公司之後拍嘅第一套作品就係《香港武男》啊，當時計票房大收，跟住。咩現代英照女郎啊，都係佢嘅，咁令到佢聲名大噪啊。咁如果拍翻類似槍戰咧，當年我好喜歡嘅一套《四大探長》同埋《廉政第一擊》，有啊許志安做嗰套咧，都係佢拍嘅，得得。咁我《廉政第一擊》嗰陣時，我都得算係幾另類嘅一套廉政戲。又拍得幾好睇嚇，咁、呢個就林德陸啦，咁啊中意睇呢啲即係或者唔抗拒合拍片嘅，咁都可以入場嘅，起碼都大製作、大卡士，咁啊唔會令你失望嘅，好冇？好咁啊，當然講完兩套都係叫做荷里即係都叫槍戰片啦，補翻一套表面槍戰、實情搞笑嘅一套叫做《行動代號特工》。X 啊，咁啊，行動代號孫中山，咁就大家知道啊，台灣嘅套戲嗰陣時啊，就因為個片名加上個 poster 帶住咗幾個嗰啲女性面具，係講一個青少年點樣去偷嗰、那個孫中山銅像去賣錢，側寫台灣基層同埋貧窮人口，從而又透過個銅像去走雲台北市，咁啊有啲政治隱喻嘅一套咁樣嘅。奇片啊，咁叫行動代號孫中山，咁佢有少少食呢個片名，就叫行動代號特工 X。咁英文片名其實就冇嘅，純粹就係話個 The Spy Who Dumped Me 啊。咁就即係有少少就話知道原來佢個女主角個散咗嘅男朋友啊，所謂嘅 X 咧，就原來真係特工。即意思係真係 FBI 嘅特工，仲兼係好抽得嘅特工。咁而又咁抽得嘅情況底下咧，臨危托孤，臨死之前啊，俾咗啲嘢佢，就好似有隻 USB， 跟住就話要佢咧運去法國某一個嘅地方咁樣。咁於是臨危受命。咁點知去到就發覺原來咧美國有個即係美國嘅 CIB 啊，定唔知追美國特工已經又有人喺度啦。咁去揾個接頭人咧，俄羅斯特工又喺度，係咪？我唔知俄羅斯定法國特工又喺度。咁跟住大反派又喺度。咁原來嗰隻手指又話記載咗啲犯罪證據咁之類啦。咁跟住後屘於是啊搞到即係咁個女仔咧，女主角咧就唔係得個嘅。咁個女主角邊個？其實你有睇開呢個叫做師奶同學會入面其中一個即係女主角啦，亦都係嗰三個女仔入面即係叫最索，亦都係叫最身形最正嘅、啊、身材最好嗰、那個。咁如果中文譯名又叫麥拉，我查翻個香港繁體譯名先，咁就係叫做米娜吉。利斯啊，得唔得？咁佢之前就拍過就係、是，我記得就私下同學會咧，嗰個香港比較出名。咁跟住就到呢套啦，咁就係咁。咁佢係咪一個？佢有個閨蜜嘅，得唔得？咁啊閨蜜咧就係、是、叫做，如果譯翻香港譯音咧，就叫做海睇先係咪先？係啦，海特麥金倫啊。咁佢入面如果叫做曾經香港睇過嘅戲咧。有套就係、是、哇，我係啊，我記得有套啊，講聖誕嘅咩叫做聖誕，今個聖誕冇銀用嗰個女主角啊，得唔得啊？咁其實佢個樣又真係唔係靚嘅，咁但係問題佢演得好瘋狂嚇，咁而且亦都係呢係喺美國又專做啊，同埋佢又做過《捉鬼敢死隊》入邊。 即係女權女叫咩女國化咗嘅《足球金世隊》新嗰套啊，2016年嗰套。咁啊，四個女仔入邊其中一個嚇、啊，就係、是、嗰個癲癲喪喪嗰個。咁就話講佢喺美國都係專做咧模仿呢、這個 Justin Bieber， 又有做呢個電視脱口 show 嘅。咁啊，聲名大噪一個模仿界嘅奇女子啊。咁啊，講佢都係喺美國出名。咁佢個表現入邊亦都好有火花嘅，同埋女主角，因為女主角啊索得嚟都有啲癲癲得得啦，咁加上佢就其貌不揚，但又好癲癲得得，咁兩個係好有化學作用。咁成套戲咧表面又好正經嘅特務片，但實情係講佢呢兩個閨蜜啊點樣喺呢個特務世界入邊唔打唔撞完成任務。咁呢度都劇透啊，最後扭橋原來咧佢個 X 咧冇死到，佢死咗喺觀眾面前嗰下原來假死，咁原來個目標咧就係話要利用佢，就等佢成功地帶支嘢過去發覺佢啫，俾嗰個接頭人嘅啫。咁但係就佢又講佢喺呢個任務入面咧，識到真正 CIA 幫 CIA 嘅間諜。咁嗰個人又好 charm 嘅，咁原來係以前就係呢個特務 X， 即係佢個 X 嗰個隊友嚟嘅。咁然後就調翻轉棄暗投明啦。咁啊，最後就原來個佢個 X 就奸嘅。咁啊，跟住就由調翻去新識嘅呢個咧，就懟冧翻佢。咁兼咧就溝埋佢。咁而佢兩個閨蜜咧，仲成功做咗呢個 CIA 嘅特約特務咁之類，咁啊搞搞笑笑咁啦。咁啊，劇本劇情又好簡單嘅啫，亦都好淺白嘅啫，咁都係睇入面嘅笑位啦，同埋睇佢點樣兩條女癲癲喪喪咯。咁我覺得以睇癲喪睇喜劇嚟計，呢套就真係又話可以嚇。入、啊、邊我睇嗰場都好氣氛，亦都好多人笑。咁啲笑位都唔係話好鬼佬式嘅。咁啊，亦都入邊亦都嗰女仔會講粗口啊，又會講鹹濕嘢啊，又會有啲咧即係閨蜜點樣考驗佢哋兩個閨蜜情嘅情節，咁啊亦都係有女性角度點樣睇男仔啊，睇特務啊咁樣，咁會有啲笑料喺入邊。咁我覺得都算係即係唔想用腦爆谷戲嚟計，呢套都值得大家入場睇下嘅。 好啦，咁我哋啊吹下兩套啊，即係其實就唔係今個禮拜上畫嘅，應該有一套係咪下星期嘅，就是、國定殺戮日嘅前傳啊，可以叫做 係， 可以咁講咧。 逃亡前傳 叫乜鬼啦？佢叫咩？ 逃亡前傳。 逃亡前傳就屠殺個屠咁嘅，即係香港個名咁嘅。咁可能有啲人都唔鬼知，原來國定殺戮日添嚇個名啊。 哦，唔係，佢都有個國定殺戮日喺前面嘅。 哦，喺前邊嘅。哦，原來係咁。咁啦，另外一套更加遠嘅香港嚇，咁啊係好似咪要九月先做㗎，如果冇搞錯。 九月尾啊，暫定。 係咪？咁就係咩咧？就嗰套機械狗啊，叫做乜鬼咧？香港叫做 機械戰犬啊，好似叫做。 機械戰犬啦、啊，係啦，香港叫做咁好似佢英文就咁叫做咩 AXL 啊，定乜鬼唔 同下啦。讀錯啊！機動戰犬片啊，唔係真 係機動戰犬。 唔 係 機動戰士啊！ 機動戰犬，係咁上下啦，係咯。 唔係機動戰士啊， 係又唔係機動警察，係機動警察隻狗啊，機動戰犬。咁啊 AXL 咁上下，又好似佢嗰個 extra large 咁啦，好似啊，即都係啊，隻狗都好 extra large 嘅。咁不如吹下呢兩套啦，一齊吹啦，唉，唔好分開啦，即係都係吹咗兩句啫。今次又唔係正式講，到時先。咁、我哋話過啦，呢兩套都係啦， 係啦， 合下啫，未由頭到尾睇曬，係啊，叫飛睇咁啊，點樣打一個啊？點？ 嗯，邊套先？ 咁乜明講下個國定，冇所謂一齊講都得㗎，我冇所謂㗎、哦，你直情兩套一齊 comment 都得㗎。係 嗱，國定殺國定殺六日咧，佢就其實我覺得啊嚇，呢一部咧其實係可以唔拍嘅，因為咧 可以 佢個世界 可以唔拍定，可以 其實可以唔拍嘅，但係就嚟你個你講娛樂嘅，你中意嘅可以去睇嘅，但係點解話可以唔拍咧？因為佢所講嘅嘢，其實唔係太需要講，之前嗰三集你已經係感覺到嗰個世界會係點樣，之前發生過乜嘢事，你都係會感覺到噶啦，其實。但係佢今次係直接 咁，如果咁講嘅《星戰前傳》同呢個《高達 Origin》都可以唔拍啦。其實佢就冇嘢拍，揾啲嘢拍啫，係咪？ 其實係，其實我都咁認為嘅。其實 哦，咁肯定係 咁，所以今次咪唔算係太多人即係入場咯。係 係啊， 係同埋佢事實上唔係一開始就係有個兩細路仔嘛，佢咧就係講點樣嚟咁，所以都係 做咗大輪先有嗰個殺戮日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你入場係為咗睇殺戮咧，咁其實佢就你要捱過開頭先，咁就捱開頭唔係話悶嘅，不過就未正式有呢個殺戮日啫，咁佢都係好多街頭衝突㗎啦，已經係。 係啊， 乜名繼續？ 係啦，咁開頭嗰半個鐘頭左右啦，就係、是、都未正式開始真真正正嘅殺戮嘅，跟住之後去到半個鐘頭之後咧，就開始慢慢。嗰樣嘢就出咗嚟啦，咁就開始就會發生啲殺人事件啊，咁樣不斷咁樣就越推越高啊，咁樣咯，就開頭淨係冷兵器啊，喺街頭嗰度犯法咁，跟住之後去到後面少少就會有啲土製炸彈周圍爆啊，咁樣多幾個嘅啫。 嚇， 係啦， 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咁佢嗰度槍械合法化係咪仲有嘅咧？其實冇咗咧，如果唔係話，一定開槍嘅喎。 未到係有嘅，未到啊， 係 未到， 哦 okay、 但係佢要係會繼續會開槍，但係我意思係未發生啫，但係會發生嘅、 哦。 你講嘅嘢係 咩槍合法咧？唔係依家都槍合法嘅啦咩？唔使去到國慶十六日嗰個世界嘅喎。 係，咁我唔知道佢嗰個世界有冇改到啊嘛啲嘢。 總之你想睇到咧，好似打仗咁嘅碌咧，係要去到好後，都係差唔多後最後先有嘅。 哦、okay ， 但係啲好細，好 啲打咧，就係啲比較即係係啦，即係啲小打咁樣打啦。你想打到哇後邊會打仗，咁你要等到好後。咁所以咪就係話滿足唔到話想一入場就打嗰啲，就一定滿足唔到㗎啦。 佢話就算後邊嗰啲好似大打，其實都唔係話好大嘅，其實都係出啲比較精鋭嘅 武器。 重型少少嘅槍出動咁解嘅啫，都唔係話光線都未到啊！ 我冇， 係啦係 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套係咪大家心目中想睇嘅嘢就唔知啦。OK 啊， 即 係 佢連一開始打一場都冇。 佢一開始影住個黑鬼咧，就好似阿祝強咁就戒到自己塊面好多拉嘅。係 啊，同埋喺度大叫咁樣。 大叫黐線咁嘅。 係啊，傻發傻啊，係啊。 咁所以好動盪嘅，講到嗰度，咁啲人又即係好多嘢掃出暴力啊咁樣噶嘛，咁所以佢哋咪可能咪就係咁，所以不如諗條屎橋就係可以，喂，不如喺一日裏面就俾你盡去做呢樣嘢啦，咁樣。係 啦係啦，冇錯。不過我唔知係咪有關係嗱，就係佢呢套戲咧，佢嗰個社區全部都係黑人嚟嘅喎，呢套戲真係後面嗰度坐 office 嗰啲就白人咯。但喺度嗰啲基本上大部分係絕大部分係黑人演員嚟去演嘅，喺度喺街頭嗰度打啊咁樣嗰啲啊，去到後面有啲三 K 黨啊咁嗰啲就唔係啦，嗰啲就梗係，係啦。 咁你意思係咩咧？ 唔係，即係佢好太係咪又係點解咁多黑人演員咧？呢套戲係啦，就唔係好明啊呢一樣嘢。 喂，但係嗰啲黑人係做衰人嘅喎，呢度唔係做黑炮喎。 唔係做黑炮咁就同埋做俾人打，唔係黑人鬥黑人咯，衰人又係佢，俾人黑嗰啲又係佢。 嗯， 即係佢嗰個低下階層其實係黑人咯。 係啊，全部哦 為主啊。 哦， 所以冇人睇咯。 咁白人咧都唔係好人喎，上面嗰班其實嗰班大代先係最衰喎嚇。 係啊，其中一個係 Maggie 嚟啊嘛。 係嘛？哦， 最大個係 Maggie 都做埋衰人，我咩做女總統？ 系 咪女总统啊？ 嘅，好似系啲高唔知高官嗰啲嚟嘅啫，咁就未。 即系希拉里啊嘛？ 未到个级数，系啦，低啲。 啊 ，anyway 啦，唔紧要啦，呢个如果大家有兴趣，下星期就可以睇到噶啦。不过总之咧，大家就唔好 expect， 哇，今次可以即系系咪打个金咧？咁又或者系咪好有嗰啲，定系好有政治嗰种？佢又唔系嘅，即、就、系、是、好似两边都唔系咁啦，系咯。 可以话算唔算最差嘅？ 可以话唔使睇啊，系嘛？即系就系咁讲啦。 个人观感系咪最差？ 好，咁啊讲埋到机械狗啦，唔知道我一齐讲啦，冇分开讲啦。等阿明讲埋个机械狗嗰条。 机械狗咧，首先我觉得啦吓，就如果唔系做节目，我问我有冇兴趣，我系一啲兴趣都冇嘅。系啦，最紧要嗰样嘢咧，就系佢个设定本身啊。一隻機，你係機械人咁樣都叫做大家嘅嘢近啲啦，一個人啦，你係有埋個人嘅外表就更加好啦。 人同埋狗 可以啊。冇外表㗎，佢外表即係話呢個機器人係一個 T 八八咁嘅樣啊，即係棚骨。 係啊， 係 啊， 都係一棚骨狗嘅一棚骨咁嘅。係啊， 成個金剛戰神咁樣嗰只。 唔係，佢係 Determinator 狗啊，即係一隻 T 八八，但係一隻狗嚟嘅。 係，但如果你話係有個真係睇落去似一隻狗，有個 如果你話係 Voltron 或者百獸王咁都好啲啊，或者你話係好似電光在場卡森隻狗亨達咁都好啲啊，即係機械狗你係個殼到啫，佢係一棚機械骨咁嘅樣嘅。 係，見到金屬嘅。 系佢本身就是一堆機械骨或者機器咁嘅感覺，咪推翻呢個咯，四百八咁。 系啊， 嚇咩話咩話？ 型唔靚？ 跟住講咩？個型唔靚？ 啊， 係。咁唔理佢靚唔靚先啦，但係你最近佢又成日扮萌啊嘛，你明唔明 啊？係啊，咁所以 即係你能唔能夠用 T 八八嚟扮萌咧？咁樣咁我唔知啊， 所以你又投入唔到佢個故事。嗰件事啦，係咪先？你有時扮可愛啊，你同人同埋狗要產生關係咁樣玩嗰啲嘢，你就投入唔到落去啦。 即係仲要佢係好大隻嘅，嗰只狗唔係狗咁大隻嘅喎。 炮當佢只炮咁大隻嘅真係。 炮啊！ 係啊，即係唔係 Scooby Doo 啊 ？Scooby Doo 都成個人咁啦，其實同佢唔似啊。 係啊。 係啊。唔係 Scooby Doo 再大啲嘅，即係佢個頭好大嘅。 系 啊， 系啊，好大只噶， 炮 啊， 会唔会狮子老虎多啲咧？ 我谂狮子啊，可能 会唔会炮都唔止啊？我惊系狮子老虎啊， 系咁样系啦，系啦，系如果撇除咗呢啲问题咧， 咁点可爱咧？如果系咁，系咯， 完全唔可爱噶，其实，但系佢又要表现到好可爱俾你睇，咁点咧？咪投入唔到咯？你唔入信咯？佢 人都好怪啊！我唔受嘅。OK， 嗱、啊、我就會即時咧同呢個 Power Ranger 啦、啊，同埋呢個 Monster Truck 啊，即係之前嗰個 Monster Truck 咧、啊，即係 兩個可愛好多。 Power Ranger 都唔可愛。Power Ranger 嗰啲機咪就係咁上下咯，肉酸嘅。咁同埋呢個點解會同 Power Ranger 比咧？就因為都有翻呢個 Power Ranger 佢裏邊嘅黃戰士啊，即係同一個女嚟嘅，呢度有做翻嘅。 嗯、 我哋講笑都話阿黃戰士應該見到呢只狗小兒科啦，我有隻勁啲咁叫出嚟啊嘛，即係劍齒虎啊嘛，大佬。 你講開呢、這個你講開呢個演員咧，呢一套戲咧，經常性都係好中意影佢嘅胸部嘅，係啦。 哦。唔係佢又以為做咩咧？你覺得？ 咁啊係。 係咯。 嗯。 不過佢好肥咯，今次呢套戲。 哦 系啦，讲翻先，点解我会对比呢个 Monster Truck 咧？咁 Monster 佢就唔系机械啊，佢外星生物啦，咁就匿埋咗喺架一架四驱嘅嗰啲车嚟。但我反而觉得咧，佢仲可以同到人有个感情，因为佢系生物嚟噶嘛。 咪同埋佢有样噶嘛？ 系佢有个样啦，系啦，都有个样啦。咁同埋佢又有 family 噶，然后尾咁。总之相对咧，佢成件事可爱啲嘅，你觉得系？ 系。 咁同埋佢個 truck 同埋佢嗰隻嘢已經合二為一啦嘛，咁所以其實嗰隻我就覺得係一個生物版嘅變形金剛嚟嘅，我覺得即係如果 monster truck 個感覺。咁但係呢一度咧都唔知係乜嚟嘅，即係佢哋自己就自己有自己架車啦，咁嗰隻嘢嗰隻喺度跑嘅啫喎，咁佢對只狗壞狗咗，但係有噴射器喎，即係佢跳嗰陣係成只狗砰咁樣噴射咁飛嘅喎，不如俾多隻翼佢啦，喂大佬唔爭在啦， 飲埋 Red Bull 啊嘛應該。 咁但係咧佢又唔知點解咧，即係佢又。即係有幫佢加油定唔知乜鬼㗎唔知道，但係佢個引擎嘅噴液都有㗎，咁你都知啦，即係其實唔係一樣嘢嚟㗎嘛，係囉。不過當然或者佢係咪用吸啲空氣來爆，我都唔知佢點啦，唔知佢點啦，係佢鍾意啦。咁但係你又話佢係有性格咩？但係其實佢只要撳一個掣，佢即刻又變成惡狗㗎。咁到底佢係一個 program 定咩嚟㗎？咁你呢一樣嘢嗱，馬仔講下啦，你話就話似呢個咩 short circuit 啊嘛，嗰度叫做嘛？ 霹靂五號嗰只。 霹靂五號，但係霹靂五號其實係似戰紅嗰樣嘢嚟喎，雖然佢係機械啦，咁但係其實佢係一個雷劈嚟，之後佢無端端有咗人性啊嘛，即係話佢個人性係完整嘅，佢一個人性嚟嘅，即係佢係神奇咁產生噶嘛，但係呢度佢又唔係，所以 program 嘅錯。咁我覺得係唔係戰紅啊？戰紅都係佢個怨變噶嘛。咁呢個根本佢就係睇係一個 program 嚟嘅啫喎，咁你撳個掣佢就係好，撳個掣佢係惡，咁以咩感情可言咧？ 即係如果唔受嗰個 program 操縱嗰時候，好似佢又變咗， 又變翻藍色眼啊嘛。 係啊，藍色眼嗰時候好似佢自己又有性格咁啊，整到 嚇精神分裂咁啊嘛。 嚇唔係都係類似咁啊，本身係兵器咁啊佢。 嗯， 唔係如果我講翻咧，我其實覺得咧套嘢咧，佢本身好多細位同埋個設定又唔好嘅，好衰嘅。 嗯。 咁但係我覺得佢好嘅地方其實係拍嗰個平衡位同埋個時間呢，佢套戲呢就唔係話太悶，同埋 係即係冇錯， 係啊，即係其實係個 太悶啊， 係啊，因為佢喺個操控嘅時間上高啊， 嗯， 即係你有時有啲好 cheap 嘅戲呢，佢嗰啲唔應該蹲咁耐嘅地方去蹲好耐呢，咁佢其實佢轉場景同埋控制佢啲即係發生嗰啲事呢，就唔係話即係差得咁緊要嘅套戲， 係， 但係如果你話佢隻狗衰樣衰啊，同埋佢嗰啲即係個設定嗰啲嘢呢衰呢，咁事實嚟嘅呢個就。 唔係喎，但佢開頭都搞咗十幾分鐘先至開始遇到隻狗衰佢㗎喎。 但你睇過嗰啲走去俾人殺，我成班友有半個鐘喺度做埋無聊嘢，你覺得呢套嘢唔係咁衰㗎。 我即係相比嗰啲自己拍 video 跟住遇鬼嗰啲係嘛？你講 或者我 做咗半套戲都未有嘢發生係嘛？ 好似去 battle 説嗰啲咁樣咁嘅垃圾咧，開頭頭半個鐘唔知做咩嗰啲， 開下 party 先咯。 係嗱，佢呢套都有起碼做啲嘢係關佢， 即係都話佢係揸一個越野電單車嘅一個車手嗰啲咁樣。 係啦，冇錯 啊，即係有少少關係啊，本身同佢啲嘢。 係啊，其實我覺得嗰下咧係用五分鐘已經係足夠嘅。真係好夠嘅，即係已經太多添啦，係啊， 係， 但係未至於係未至於， 即係你睇下 即係 有 五個 咧，係用咗幾多分鐘啊？話俾你聽，馬輝係一個機師啊， 嗯， 佢一分鐘都冇，佢一出嚟就一個機師，講完啦，佢一個機師，一個車手出嚟唔係車手，點解要用時間？我唔知啦 ，OK， 即係對我嚟講，前面嗰段可以 cut 咗嘅啫，佢直接喺個車場遇到只狗就得㗎啦。唔使講俾我聽，我都唔想知係前面嗰啲嘢，即係 anyway 啦，咁呢個可能我要求高咗啦，即係我當佢喺度荷里活 A 級片，佢本身唔係啊嘛， 唔係， 佢本身都係喺度 B 級定唔知係 C 定 D 級啊嘛， 啊你係咯，你 battle 攝嗰啲， 即大家唔好誤會係啲女嗰啲級喎，大佬唔係越大越好嘅喎，啊 OK A 級製作 C 級。編排啦 ，battle 攝嗰啲就、 A 級製作啊，唔知算唔算咧？真係咁呢套就都係 B、C 嗰啲 B 級 啦， 係 啦、 你完全唔可以講咁但係 Monster Truck 其實都係呢啲啫嘛。咁但係 Monster Truck 就係叫做喂，佢係需要 cheap 戲嚟嘅，但佢拍咗出嚟起碼流暢，同埋都有佢嘅，即係都有啲即係情感情啊咁嗰啲嘢啦，叫做做到呢套我唔知道，我就唔係好受啦，係咯，咁樣。 不過佢喺場面鋪排嗰方面咧，我覺得就幾 OK 嘅。 嗯， 係啦，因為佢又係同上個禮拜嘅大師兄做一個對比，佢又真係好唔平均嘅。係啦，佢咧就反而真係 大師兄就唔平均，係。 係佢平均過大師兄好多。係啊，即係嗰啲追逐。 咁啊係，一路 keep 住 追逐啊！戰鬥啊嗰啲，即係俾個。即係其實大部分追逐戰嚟嘅啫，佢俾嗰啲無人機追啊咁樣，即係又追車啊咁樣嗰啲嘢咧，佢好多佢拍好多場俾你，雖然全部都唔大，係啦，但係起碼滿足到你最低要求同埋你所需要嘅數量夠 OK 㗎啦，係啊，你娛樂片嚟計， 嗯， 係啦，即係話 係咯。 系啊， 都系嗰句好就唔系咯，但你话佢差得好紧要，又比尔鱼咁咯。 唔系，即系首先你要 buy 只狗，我真系可能真系唔系好 buy， 系啦。 或者当睇佢唔到，系啦。 即系只狗真系好肉酸，大佬。 系咁换咗样会好多嘅，其实吓 咩啊？ 换咗个样会好好多嘅，其实 系嘛？ 系 即系换翻做 Sony 狗又好，咩都好啦，大佬。换翻做卡宾嗰只亨达都好啲啊，大佬。 最低限度只狗大只得噶啦。 系啊，或者佢縮翻細啲都好啲，好好唔到，好唔到。 唔係因為佢其實咁大咧，因為佢有合作技啊，喺套嘢度有。 係啊係啊，喺個位嗰個幾得意啊！ 佢成日都可以隻狗可以做嗰個斜台俾佢，等佢彈氣咁飛過啲嘢。 係啊， 其實我覺得佢調轉唔好睇啲，個人做斜台俾只狗跳好好睇啲喎。 垃圾死啊，大佬！嗰只嘢。 我咁精彩啲啊！ 都系咁啦， 即系人狗点样一齐战斗组合啊？咁去睇下卡森先啦。 识变形喎，我识。 系咯。即系狗变埋形先得噶嘛？变埋飞机，变埋转地车，变埋潜艇啊！咁啊唔同噶嘛。 系啊，同埋呢套嘢有一样嘢都几政治正确嘅，原来佢嗰、那个有一个最大嗰个军官咧，系一个黑人嘅女人啊嘛，吓系咪啊？啲高层 咁咪衰咯，咁咪政治正确，咁咪贬低啲黑人咯。 咁样啊，咁另外， 可能好人定坏人嘅先？ 嗰、那个啊，应该都系坏人嚟嘅，不过就 政治正确，咁你咪将黑人写成系坏人咯，唔政治正确啊。 但系最后佢都有捉坏人，有捉其他坏人去交人头啊。 嗱呢套我就唔好覺得佢話特別咩左交冇，不過即係我覺得好係一套好幼稚嘅戲啦，我自己咁嘅咁多。 係咁又都算。 但係佢又唔係俾細路仔睇嘅喎。 啊， 因為今期咧有幾套乜嘢㗎？遲啲咪有個黑仔咧攞支槍，嗰啲好科幻嘅槍咁樣，魔幻槍咁，我都唔記得嗰套叫咩啦。好大啲一支槍係咪應該叫做 Top Gun 係咪？喂，即係嗰啲又好似好俾好細路仔睇，都咩？佢又唔覺得佢喺度兒童電影嚟 之類啊。 係啊，但我又唔覺得佢喺度兒童電影啊。咁你想點？係嘛？ 係。 咁如果你要拍狗嘅題材咧，首先要參考一下嗰啲咩犬報恩啦、啊，係咯、啊，或者呢個啊神犬乃西啦、啊，呢啲係神犬乃西係啊。咁呢啲啦，系啦，咁呢套我唔知咩嚟嘅呢套，呢个九版 Terminator 嚟嘅，我觉得呢出反而， 或者近期少少咩秋田片， 即系一 只 杀狗狗啊嘛，仲唔系？ 系啊。 喂，同埋只狗唔识唔识讲嘢噶？我点解我见到有啲位佢好似有发过声咁嘅？ 咁我。我唔 覺 喎，你 唔 覺 都係 快立㗎， 係。 哦 ，OK。 係啊。 係咁啊，到時先要睇啦。係啊，我哋睇嗰啲啊，喺網上槍版嚟嘅啫，嚇 ，filler 嚟嘅，可能係隔離位嗰個人講嘢嚇，偷拍嗰個。可能有某啲出現嘅鏡頭，原來前面條友企咗起身啊，去廁所啊。 咁我睇到係你頭先話入油嗰啲咧，咁佢唔係我口音嘅啲油。 係。 系喺條頸嗰度落去，有個油嗰個可以電單車嗰個蓋咁扭開。 係啊，即係佢根本就當佢好似佢嗰架越野車咁啫嘛。咁但係佢就足以令佢可以噴射，我覺得會唔會難啲啊？ 咁啊唔知啊。 如果你咁樣用嗰啲嘢嚟噴射，你一嘢就燒完噶咯喎。 係，咁佢臨尾咪中間嗰度仲有條線嘅，無端變咗。 哦，係啊，有條線啊，唔知做咩嘅又。可以控制佢噶嘛？或者係直情完全操控佢咁樣？ 因為佢可能佢嗰個播出嚟啲幻燈片咁樣影咧，係佢係一架你當有四腳移動嘅 車 嚟嘅。 啦，跟住啲士兵， 係啊，啲士兵合作咁樣，佢應該 協同作戰啊。 係啦，如果完成型咧，應該佢背脊應該咪一碌咩 炮 啊嘛，大炮啊，係可以係啦。 係咯， 係啦，都係咁啦。 其實多餘啊。咁如果係咁，點會將佢整到咁狗咧？或者同埋點解會有狗嘅？ 点解要有四肢俾佢？ 点解要？ 一佢就咁讲嘅，佢话咩啊嘛？话狗系人类即系史上一路以嚟嘅，即系可能打猎啊嗰样嘢都拍档啊嘛。咁所以佢就将佢塑造成一只狗咁啊嘛。咁但系你塑造只狗咁都唔使你真系只狗嘅样嘅啫，大佬。 系啊， 佢都有啲四脚步行嗰啲武器。 四脚炮台咪系咯？ 系啊， 系咪？多腳炮台咁咪得咯，咁但係佢仲要整到一隻狗，同埋有狗嘅行為，呢啲係多餘㗎嘛。係， 係啊，唔知點解唔敢嘅。 係咯，即係會 唔 會話會唔會見到條電燈柱要無端端好似屙尿咁嗰啲，咁你隻機械狗係冇需要㗎嘛？ 我大黃蜂啊嘛， 係大黃蜂，係啊，要屙尿咁有冇搞錯啫，大佬？咁你唔需要嘅呢啲係咪？你唔會掟個骨頭，佢會真係執返返嚟做咁樣㗎、啊。即係呢啲做乜嘢啫？你一部兵器需要咁？咁我唔知啦，你諗啦。 嗯。 咁啲都 係 俾個理由嘅啫，係俾個理由，所以整隻機械狗俾阿男主角咁。咁啊，算啦，佢不如拍返卡身好似好睇啫。 可能係。 咁啊，我就麻麻地嘅。咁啊，我哋今日唔係正式。review 架即係叫做組立到同大家即係組提下兩出咁嘅嘢，咁啊 系咪好好睇？我就麻麻地嘅 ，OK， 系啦。咁啊，到时大家睇下咯，系咯。咁下个礼拜已经有啦，《国定十六日》嘅前传系咪？ 系 系咯。咁啊，九就机械九就等到九月啦，系咯。九月做九九啦，系。 系。 咁啦，系嘛？有冇嘢想再讲啊？ 冇啦，冇啦。 我冇啦，系嘛？ 系。 差唔多啦，好。系啦，我呢个唔系正式 review 啊，即系提一下啫。咁啊，叫今日礼拜又冇乜科幻片，不如早啲讲少少我哋见到嘅嘢啦。系啦，好，咁到时再详讲好唔好？或者可能戏院睇又唔系咁嘅，靓好多嘅，或者话唔知画面靓啲，觉得好睇啲咧。 咁啊系， 而家就其实系肥啲肥嚟嘅，咁可能差啲啦啲感觉。好，再讲。